老大想上， 哦， 他母亲就死活不让， 嗯， 就这么的，这个小的上学了，这老大呢，就上我们这上班来了， 哦， 到咱们公司上班来了， 嗯嗯， 这个小的上学之后吧，他就把这些事跟老师说了， 哦， 没有，这一下就把老师感动了，原来学校吧，嗯，不让上学是因为连学大费都交不起， 嗯， 交不起。就是老师呢，就把这事跟校长说了，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企业，不还不光管学杂费、书本费， 嗯， 生活费还管，就把校长也感动了。校长说，那就把他们的那个整个书本费、学杂费就全免了吧， 嗯， 这不咱们是搞教育的， 对， 是不是？ 嗯， 就这么的，这个王志伟上学了。上学之后吧， 嗯， 你看他都两年没上学了。半年他又考第一， 哎，这孩子得争气啊， 人家说这孩子， 嗯， 就说这个他聪明，哎，过去有一句话叫太聪明的孩子不好养活， 对，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， 确实是， 啊，嗯，是不是他就应了这句话， 嗯， 你看报学校吧，就都两年没上学，他还能考第一， 就是， 哎，之后呢他就得个阑尾炎， 哎， 得个阑尾炎， 嗯， 得阑尾炎我不知道，这个叫祸不单行， 嗯， 福无双至， 祸不单行， 祸不单行， 哎，是 啊，你说这刚上学啊就得阑尾炎， 嗯， 得阑尾炎嘛都手术已经两遍了，都两个多月了，那个刀口啊一直在漏粪，医院说，嗯，你们家再拿7000块钱我们给你们孩子第三次手术，就这么的， 嗯， 他妈来找我了， 嗯， 我才知道孩子得阑尾炎，就是医院， 嗯， 说王志伟这个病啊还得做第三次手术，让他们家再拿7000块钱，这么的呢，他妈来找我，我才知道啊，孩子得阑尾炎了， 嗯， 是吧？救人救个活，杀人杀个死， 嗯， 他说你救我们吧，就救到底吧，他说你要不救我们孩子就得死，他说我们家别说70007块都没有，没有人上班，没有生活来源，什么低保那时候啥都没有，所以一分钱都没有， 嗯， 他说那个这孩子那老漏粪呢都已经手术两遍了， 嗯， 他说那将来就弄不好不得死吗？ 嗯， 你就借我们7000块钱吧。 哦， 哎，然后等我们孩子长大了， 嗯， 啊，毕业了， 嗯， 上班了， 嗯， 挣钱了， 嗯， 哎，完我们再还你们这7000块钱。我听完之后哈，我当时我就告诉他， 嗯， 我说我先声明，我不是找借口、找理由，啊，不借你家钱， 嗯， 我是说。你家的孩子，别说我借你7000，我借你7万，我说你家孩子不太好的，你别说第三次手术，就是他第十次手术，我说他也不太好的， 嗯， 我说我不是专业学医的，但是我听完你说这些事儿哈，我说我听明白了， 嗯， 一切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现象是什么呢？手术两遍了， 嗯， 是不是， 嗯， 都两个多月了，刀口漏粪，这是现象，哎，本质不是肚皮有毛病啊，肚皮不封口可不漏粪咋的，肚皮没毛病，也不是肠子有毛病啊，肠子不封口那肚皮肯定不封口啊， 嗯， 肠也没毛病，它的本质是肠子里边的粪便有毛病，粪便里边有病菌， 嗯， 他做完手术之后啊，我说他得在外边包， 嗯， 手术完了外边不得包扎吗？ 对， 防止病菌来感染吗？ 嗯，促进愈合 是不是， 嗯， 他可是手术完了他里边包扎不上，里边包扎不上，里边的粪便里头有病菌，没有病菌怎么会有炎症呢？会有肠炎呢？会有胃炎呢，炎搁哪来的？是因为有了病菌了， 嗯， 病菌在哪里头呢？是在肠道里头，在粪便里头，